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老舍读书会的会员王晨韵，今年9岁了，在工大附中英才分校平乐园校区读4年级。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黎经典文学名著《小王子》。这本书讲述了小王子从自己星球出发前往地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历险。读完这本书，小王子的纯真善良打动了我。现在我为大家朗读《小王子》中的第11章。小王子来到了2个星球，这里住着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一看到小王子就喊道：哈哈，来了一个崇拜我的人。在那些爱慕虚荣的人眼里，别人都是他们的崇拜者。小王子说：您好，您的帽子挺有趣的。当人们朝我欢呼时，爱慕虚荣的人得意地说：我就用帽子向他们致谢。是吗？小王子疑惑地说。你用一只手去拍另一只手吧，爱慕虚荣的人又说。小王子就拍起巴掌来，他立即举起帽子，重重地向小王子致谢。就这样，他们重复了5分钟。小王子感到有点烦了，于是问：怎么才能让你的帽子掉下来呢？可爱慕虚荣的人没听见他的话，因为他只听得见赞扬他的话。他问小王子：你真的很崇拜我吗？崇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承认我是星球上最英俊、最摩登、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可是这里只有您一个人啊，帮帮忙，你就说你崇拜我吧。好吧，我崇拜你，但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小王子说。爱慕虚荣的人耸了耸肩，似乎根本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小王子走了，路上又自言自语：打人们真是古怪。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各个重要景区的天气情况。颐和园晴转多云，-6度到2度。故宫晴转多云，-6度到2度。13陵晴转多云，-6度到2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11度到-1度。天坛公园晴转多云，-6度到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各位好，我是袁一。在2018年，我们开启了全新的一年。当然不变的是，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依然在 FM87.6 有环球旅行家和您的陪伴。在开年的每个周六，在袁一的手上有一本全新的书籍。近两年呢，日本作为很多年轻人的新兴的热门目的地，真的是点击量非常的高。我们在这几个星期的节目当中，都会连续的来阅读到这本书，讲到的是东京就是日本。虽然日本的国土面积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光东京这一个城市，值得我们去感受的就有很多的内容。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3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3。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东京，拥有较为完备的交通系统，发达高效的地铁，车站均匀分布在城市当中，车站数量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以世界500强企业的分布来看，东京位列世界之首。大丸有地区，也就是大手厅、丸之内、有乐厅，就聚集了16家。东京的饮食文化当然闻名世界，被选入英国世界最好的50家餐厅和法国米其林指南中一星以上的餐厅，东京有超过200家，而位列第二位的巴黎不足100家。从高级餐厅到民间美食，和食、法餐、意大利料理、中华料理等等，种类丰富多彩，也让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趋之若鹜。作为世界排名领先的超级都市，经济之外的附加价值将成为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动漫、时尚、流行文化发达，现代艺术在世界的评价中也颇高，这些都是东京的文化附加值。东京聚集着这些文化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是东京充满活力的关键。而美术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分散在东京各地，成为了东京文化魅力的指标。丸之内、新宿、涩谷、品川，从东京的各个区域中心到东京的23区，再到每一个车站，东京形成了中心多元、互不干扰、兼容并包的城市状态。而未来东京还会让这些中心再一次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每年东京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这里拥有压倒性的文化多样性和可探索的深度，既包含有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也有变化多端的潮流前沿，既有前沿的科技，也有充满人情味的服务。在东京，你既能感受到800万神的传统，也能伸手触摸到4季的变化。以上这些对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大体的概括呢，来自于我们最近每周六都要带给各位的这本《东京就是日本》的这本书的编辑部，来自知日编辑部。到底东京具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们赶紧翻开这本书吧。东京和我的故事。东京这座充满可能性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无数精彩的故事。对你而言，东京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分享您和东京的故事。当然这次在书中，我们也找到了8位对于东京怀有浓厚感情的朋友，分享这里最吸引他们的地方，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一处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地，同时也给自己一个不得不去东京的理由。 受访者一，姓名软软冰，是一位常驻日本的 B 站博主，转游记土豆动漫 in Japan 的节目企划， BML2016 日本声优见面会等活动的双语主持。在他眼里，东京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交界。我依然记得五年前来到东京第一次去秋叶原的时候，巨幅的动画海报，一排排数量惊人的扭蛋机，穿着女仆装在街上发传单的萌妹子，店门口飘来的一阵阵节奏活泼的最新动漫歌曲，还有迎面走来的穿着痛 T 恤拿着动漫周边包装袋的人，这一切一切在动画中出现过无数次那么熟悉的场景，在现实里显得非常陌生。我穿梭在五颜六色的手办柜台之间，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想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看到熟悉喜爱的作品就止不住兴奋地指来指去喊出名字。对于二次元爱好者来说，这里是永远的圣地，也是我喜欢东京的最大理由。早稻田大学毕业那年春假，我用青春18乘车券横穿半个日本，从东京出发一路玩到鹿儿岛，这中间走走停停，去了很多动画作品的原场景进行圣地巡礼，包括花开一缕波的金泽汤涌温泉、名侦探柯南作者的故乡鸟取、夏目友人帐的人吉市、萤火之森的高森等等等等。路上不仅碰到了和我一样的巡礼爱好者，也有很多奇遇，比如去元气少女元结神里出现的出云大社时，我们坐电车到达出云已经大概晚上10点了，在酒店放下行李后，饥肠辘辘地出门找吃的，街上的店基本都关了，连行人都没几个。转了几圈之后，终于发现一家寿司店，有点忐忑地敲门进去，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可能已经准备关门了，但店里的奶奶看见我们进来，还是热情地招待坐下。板前也就是厨师是一位爷爷，聊天得知我们才到达出云，一天都没怎么吃饭，就立马做了一个蔬菜寿司卷赠送给我们，先填填肚子。后来得知我们是大连人后更是非常开心，因为他去过大连。这样聊着聊着，吃完结账，我和摄影师才发现谁都没有带钱，当时真的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还在纠结怎么办的时候，老爷爷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客人，我们要关门了，就让他开车送我们回酒店吧。然后我们真的被开车送到酒店。这样的一个初春寒冷的晚上，我们不仅胃得到了治愈，现在再回想起来心里也都是暖暖的。好吧，我最推荐的地方是东京国际展示场，每年的8月中旬和12月末，我都会去那儿参加 Comic Market， 全世界最大的同人展，也被称为圣战。每届持续3天，每天的人流量能够达到20万。只要去一次，你就能全方位感受到日本动漫文化的规模、画师们无尽的想象力以及 cosplayers 对角色和作品的热爱。被访者二，姓名唐邦家珍， iStore 创办人之一，日杂爱好者。他说在目不暇接的东京总能发掘到新鲜事物，最喜欢东京穿衣服风格的包容性，这个可能也跟他们对于风格的细分有很大关系吧。早在几十年前，日本人就开始接受欧美国家的潮流时尚文化，再结合自己的想法逐步拆分出更多并且只在这里才有的风格。另外他们对混搭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琐事的话倒是想到了一堆，例如深夜到达香根的山上，然后摸黑徒步找旅馆，在涩谷的十字路口看人来人往想拍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几天内多次到代官山只为找寻 Google 地图上标记的每一家店，在北镰仓的一座寺庙里午后漫步放空。这一切日常琐事就是我对这座城市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还喜欢去代官山鸟屋书店及其周边的服饰店铺，比起涩谷、元素、银座，这里更清静，逛得也更舒服，而且很多店铺都相当有格调，除了时装精品店之外，也有一些不错的古着店、甜点店、咖啡店 以及家具品牌店。第三位受访者，东京猫四安安，姓名东京猫四安安，在东京的台湾男孩养了一只短腿橘猫 Tora， 微博原创视频作者。他说，东京是一座自在而新鲜的城市。对我来说，东京是一座很自在的城市，在这儿不管你做什么穿什么都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东京也是一座很新鲜的城市，总是会有各种好玩有趣的东西出现，生活在这儿你不会觉得无聊。我最喜欢东京的冷漠，不是说没有人情味，而是大家不会互相打扰，不给对方添麻烦，不给你异样的眼光。就算我在街上耍智障，大家也会装作没看到，我很喜欢这一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元素的一家眼镜店遇到了长濑智也，还跟他聊天合照。但是这家有肖像权，所以这张照片我至今还自己默默保存着。推荐地当然是台场，一年可以去好多次，从早玩到晚，风景、购物、美食，样样都有。接下来是第四位。第四位受访者，名字第八万次旅行，在他眼里，东京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加起来我去过44个国家，许多座城市具体已经记不清了，但最喜欢的是东京。我经常幻听到山手线的电车来的铃声，从我落地羽田的那一刻开始，高田马场前的游戏机厅，池袋前的无敌家，第一次住的无反田，以及2016年除夕从涩谷走回下北泽，这些我都记得。东京像极了最熟悉的陌生人。2016年11月，在东京拍摄结束之后，我丢了一个包，用航海王的片头来说，就是去找吧，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了那里。简单说，包里有10几万的相机镜头、笔记本电脑、护照、信用卡、我租的 WiFi， 可是最后你知道吗？被我原封不动地找回来。你想感受自己有多渺小吗？好，不妨在东京住一个月，永远是那么的声色犬马，让你迷失自己，又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莫过于吃饱饭去赤羽喝酒，超级喜欢。第五位受访者，名字张小希，插画家、跨界艺术家 Nancy 的街头印象簿作者。他说，东京是一个精致而稳定、自卑又自负的矛盾体。对我来说，东京好比是亚洲版本的伦敦，从地理位置、政体到古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两者都很相似。不过与伦敦相比，东京更加平静，这平静的背后又很矛盾。在繁华中可以做到更极致的前卫，也可以做到更一丝不苟的刻板。社会阶级通过各个区域的规划泾渭分明，在这座城市你可以找到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而这些传承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把任何外来文化都完美吸收分解，再转化成自己的本土精神的能力，加上无孔不入的商机与成熟的社会体系，成就了今时今日的东京，一个精致而稳定、自卑而又自负的矛盾体。如果把城市拟人的话，东京一定是一个满身华服的闷骚又傲娇的青年，极度追求认同感，格外在意细节，表面热爱追求时髦，行为举止又潇洒开放，但内心却意外的传统保守，由于太纠结还特别压抑的那种类型。当然我可真的不是在批判东京，相反，我觉得它非常迷人。拥有以上特点的城市，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亚洲各大都市中，这座城市的美学价值是最具有表率性的，也是最富有层次感和细节的。 世界上只有东京，也唯有东京可以把所有的极致事物有秩序感的细腻的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我喜欢它的理由。城市总是因为住在这座城市的人而变得有趣。去过东京的人可能都会感受到，其实东京人大多是冷感而羞涩的。德意志女壮士精神附体的我，每次去东京都会带着30公斤的行李独自走南闯北。虽然我倒一点都没有指望繁忙的东京民众来帮助我，却意外地获得了至少3次帮助。第一次是来自一位约摸80岁的老爷子的帮助，他见我上楼吃力，便直接上前说：“让我来帮你吧。”干脆利落地提起行李箱，矫健地把行李运到了上面，让我又羞又感激，不知如何是好。第二次来自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从我身后跑到前面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放下行李喘着气儿，刚想回复没关系，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是吧，那我就先走了。然后小伙子惊慌失措地跑走了。第三次是两位大概40岁的上班族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当然还是气喘吁吁地回复没关系，我自己可以的。然而上班族大叔沉默地看着我，叹了口气：“还是让我们来帮你吧。”然后一人一个把我的箱子提到了楼上。这个故事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德国年轻人和日本年轻人还真是像啊。好吧，我每次必去的大概是六本木的国立新美术馆和森美术馆，要是住宿的话还是吉祥寺那边舒服些吧。我们接下来迎来第六位受访者，名字叫做这里是日本，他是知名的日本当地资讯博主。在他眼里，东京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新鲜的，但同时也是矛盾的。对我而言，东京是一座处处充满惊喜的城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走在街道上会遇见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就好像在东京街头，你可以看到年轻人抱着吉他唱歌，也可以看到政治演讲，你可以遇到星探来跟你搭讪，也可以遇到小哥哥小姐姐拉你去喝酒。所以在东京每天都会出现很多你在自己家乡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东京对我而言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新鲜的，但同时也是矛盾的。它的包容性很强，强到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允许各形各色的人存在，但另一方面它也很保守。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告诉我外国人在这里生存真的很难很难，当然也有外国人在这儿生活的风生水起。总而言之呢，这座城市并不像一潭死水，它是有生命力的，也是有机会和希望的。喜欢的地方有很多，但最喜欢的可能还是它的包容吧。东京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人和价值观，比如在东京既有元素那样张扬个性的青春时尚发源地，也有银座这样成熟内敛的体验高品质生活的地方，还体现在它可以接受我们所谓的高低贵贱的工作。在这儿，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柜台贩卖员还是公司高管，管理一个10平方米的小店还是管理一个上市公司，工作都是平等的。所以你会发现，做兼职可以养活自己，做一份白领的工作同样可以养活自己，这两份工作收入其实差别并不太大。这意味着在东京你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而不被社会上的条条框框圈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动弹不得。你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而不是做那个别人想让你成为的那个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晚上打完工和朋友一起去喝咖啡，说起来当时根本没有这种闲暇，在超快节奏中慢下来什么都不干，就看看街景喝喝咖啡，但想着就当做是一种体验吧，于是应了朋友的邀约。当时和朋友并排坐在大玻璃窗前的座位上，旁边坐了一位外国老爷爷，可能是性格原因，也可能是之前国内的社会环境， 我没想过要跟陌生人说话，特别还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但当时这位老爷爷就找我们说话了，日语中夹杂着英语，再配合着谷歌呀、肢体语言呀，我们居然聊得特别开心。我知道了他到目前为止去过很多地方，他告诉我伦敦是什么样的，巴黎又是什么样的，甚至还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来日本，喜欢日本什么。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陌生人这么长时间对话，从那次对话中我感觉自己好像终于开始看到这个世界了。世界没有我想的那么窄，世界其实很广很广。当你在社会上这样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正按照一种你完全不敢想象的方式生活。以前我总认为不稳定不努力的生活就是不对的生活，但那次对话之后我发现，不应该评价或者给别人的生活方式下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多姿多彩。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才喜欢上了东京。推荐地方的话，我比较喜欢台场，可能因为在东京中心地区很少能看到很开阔的景色，每天忙于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难免会觉得心里越来越挤，堆积的压力也不知道该怎么释放，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去台场看看海，吹吹风，或者简单的在海滨公园里走一走。有的时候处在这种开阔的地方，整个人都会变得比较轻松。另外台场的夜景真的很美，彩虹桥、摩天轮，绝对是朋友和小情侣的绝佳去处。受访者正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和东京之间的故事，讲述的是他们认为东京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和一处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地。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分享一个不得不去东京的理由。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关于东京就是日本，我们在持续的分享当中，欢迎您在广告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稍后见。 一早于香港出发，三点半到东京，跟手即转换造型，四处逛舞市定，打桩急于办事情，对我信望天一定，最后品出某暂停，你叫我要平静，我早听闻这旅行实太险，总有人于旅程消失不见，别再走。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浦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浦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脑海里总是有意无意地浮现出一张电车、地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方位图来。跟日本朋友闲聊时，不再将吴反田和吴反野混为一谈，带着国内来的亲友逛都心，初来乍到时分不清板桥和范田桥的笑剧也不会再重演了。至今闭上双眼，仍然会想起一幅浓郁的油画般的情景。28年前，那个夕阳染红天际的秋日的黄昏，一个双手提着、身后背着沉重行李的青年，伫立在一个陌生的车站前。日暮里，这乡愁浓浓的地名就这样定格在记忆之中，成了我人生驿站的另一个起点。近30年来，几度迁徙，几经浮沉，东京的地名时而赐予我激情和狂喜，时而又带给我忧愁和感伤。平和厅，那沿皇居护城河的送报小道，挥洒过勤工俭学的汗水。碑文谷，那些雅致而豪华的洋房群楼，新婚燕尔，仿佛身在故都西安的碑林。新小岩，那庶民的温暖、亲切的人情，抚慰过一颗初为人父的期待与不安交织的心。而眼下我所身居的是可以远眺富士山、东京塔、彩虹大桥的晴海，是漂浮在东京湾填海造地的奇迹。当我的生命里生长于故国的岁月与漂泊在异乡的光阴几乎同等长短的时候，在东京充满梦幻的地名里，我找到了真正的乐土。最喜欢的一点，一个夏日的午后采访归来，途经路旁一家新开的天然罗森，一个专营健康意向商品的便利店，明亮的落地窗前长桌一列排开，长桌一端静静地竖着的是由店员手工制作的小册子，仅仅手掌大小的五六张活页上，不仅有文笔精彩的生活趣话，也有精心绘制的面包图鉴。品一口冷饮，慢慢地翻开小册子，透过密密麻麻的工整楷书，那精心剪贴上去的花纹图标虽然无法知晓出自谁手，但可以猜想到这无疑是一个不仅嗜店如家，更对生活充满无限眷恋和爱意的人倾注了相当的心血做出的小小杰作。在这样一个数码打印机批量炮制第一列印刷物的时代，能够在一家路边便利店偶然发现如此悉心制作、饱含爱意的手工艺品，真是幸运。印象深刻的故事，某年的3月14号早晨，我刚跨过宽大的十字路口的斑马线，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短促的，在日本大都市实在难得听到的汽车喇叭声。吃惊之余，顿声望去，是停靠在离斑马线最近的汽车发出的。哎呀！这次随同传来的是身后女性的惊呼，她的同伴，一个年轻潇洒的男性，惊慌的神情映入了我的眼帘。这下我看清了，在斑马线的中央躺着一条薄薄的意大利格调的丝绸围巾，男生赶着要去捡，却被女的拼命拉住，很显然他知道在这样的十字路口闯红灯意味着什么。我忘了上班，停住脚步，空气仿佛凝固了，女生闭上双眼，无力地依偎在男性身边，仿佛不忍看到那条丝巾凄惨的命运。信号改变，车流滚滚，就在这瞬间，排头的汽车突然以一个夸张的弧度绕过了眼前的纱巾，然后向前驶去，随后而来的汽车也在此突然愣住似的小停，然后绕开驶去，一辆、两辆、三辆。当信号灯再度改变，女生甩开男生的手，跑往斑马线，把那条完好无损的丝巾捡起来，紧紧地贴在胸前，那笑眼真的很像春天。透过匆匆赶着上班的人流和车流，我看到一群为别人的幸福而让道的善良的日本人的身影。很显然，汽车学校的教科书里不会刊载如此对待一条小小丝巾的规章，可那些车无言的举动仿佛在低低地吟唱着，将笑意写在脸上，将善意藏在心底。喜欢的东京去处，人生多种多样，在路上大概是所有异乡游子的共同心态吧。 近30年，从北海道到冲绳，扶桑处处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而记忆的底片所显现的最清晰的是华人世界无人不晓的系列喜剧片《男人的烦恼》的主人公阿银的故乡葛氏柴又。初到柴又的那个清晨，浓雾萦绕的仿佛世外桃源，仅略作步行，阿银故乡的千种风情万般神韵便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蓦然回首时，总会重返这个温馨而感怀的所在，在如歌如泣的旋律中缓缓地漫步。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8位旅日达人和东京的故事，有温情的，有趣味的，有跳跃的，总之是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各位可以和原因一起在每周六的中午1点到2点一起来分享《东京就是日本》这样一本全方位立体化的呈现东京这个城市魅力的特辑。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依然相会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 稍后是诵读小站，拜拜。 星星一样，黑夜隐藏了富士山。我一个人，隔着落地窗，想着我们到此一游的合照。